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 《 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高林高华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就写了一个虎口夺食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是从一位王先生艺高人胆大，要会会要卖斗彩瓷器的不靠谱的卖主展开的。可没想到他家里还真有好东西，那是乾隆官窑的一只鼻烟壶。王先生会怎么捡漏呢？下面咱们有请大斗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卖主说什么呀？这个不能饶，你要是想要最少也得2000，这东西绝对是老的。王先生还想再磨价钱，忽然注意到屋外头有俩人一直在转悠。其实他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门外有人了，但那时候那两个人啊站得还比较远的地方，并未走动。现在估计是等的时间长了，也有点烦躁了。这屋里骗人的买卖到底成了没有啊？怎么用了这么半天呢？这边的卖主烦了，其实张翔也早就烦了。本来是带你来看成花斗彩的，你怎么搞些个大瓶子小瓶子呀？王先生怕自己给足了价钱卖家反悔，但也怕拖的时间久了再节外生枝，衡量了一下利弊，他决定赌一把。我这儿有3600块钱，要是一大一小这两件都给我呢，我就要，要不就算了。他站起来就要走，他是假要走，张翔可不知道。他直接就站起来了，就准备出门去开车。在这耗了大半天，他早就饿了。卖主没注意王先生，光注意张翔了。一看真要走，他也急了。碰瓷儿的事儿没发生，骗人的杯子也没卖出去，站门口那俩兄弟呢，颗粒无收，人家还不得跟自己急喽？赶紧喊住张翔，行了行了行了，那就3600了，这样的东西我就没卖过这么便宜。王先生插在裤兜里的手早就悄悄的数好了36张100元钞票，直接掏出来给了卖主。我也就是觉得这瓶子一大一小长得差不多，怪有意思的，要不我也不要了。买卖成交，王先生终于坐到了张翔的车里。一上车，张翔就带点埋怨的腔儿啊，他的东西到底对不对呀？王先生一脸的疲惫，可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哎，桶瓶是新的，但这个鼻烟壶可是正经乾隆官窑的，至少也能值4-5万呢。这回轮到张翔吃惊了，赶紧把车停下来，我看看，我看看。王先生一摆手，快走吧，那帮人可不是吃素的。要是他们知道咱们敢在他们这儿捡漏，那还不得要了咱俩的小命啊。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高古玉多为帝王、皇家、达官、贵人用玉，从用料、制作工艺、文化气息上有着厚重深奥的内涵。如果您懂行，捡漏到一块高古玉的饰品或是把件，那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在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就记录了很多他收藏高古玉捡漏的故事。其中一件竟然是他呀，嘿，从人家服务员手里头换来的，这怎么回事呢？下面咱们就继续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给您说一说美女壁上的西周玉镯的故事，出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春节之际，孙仲谋老师参加了一个外事庆祝活动，地点呢是在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会堂。这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大型宴会，布置上富有民族色彩，一群身穿嫩绿色鹅黄色旗袍的上菜服务员一对对穿梭而入，恰如春风杨柳。桌旁的领台一水的身穿大红旗袍，恰好似红梅绽开。孙仲谋老师忙于左右应酬，一不小心把这餐巾掉地上了，正要俯身去捡，领台抢先一步拾起这餐巾，特别熟练的又给孙老师扑在腿上了。孙老师无意间的发现这领台胳膊上戴着一只厚重的古玉镯，这是一只西周的玉镯，青碧的玉质，上边布满了金黄紫红墨黑的沁色，戴在这位20几岁小姑娘白皙的胳膊上，有这么一种迷人的七彩柔光。孙老师当时一岔神，差点没伸手把这只胳膊抓住。自从看完了这玉镯以后，孙老师开始心不在焉了，时不时的侧眼看看这位服务员，有时候和这服务员四目相对，服务员呢俨然一笑，还训练有素的把这目光可就移开了。孙老师心里这个难受啊。您像这镯子作为饰物，是由石器时代石斧演变过来的，那时候人类狩猎胳膊上带着几枚穿孔的石斧，投掷猎物的时候取下来就能用，如果和猎物近身搏斗，套在胳膊上这石斧可以直接的击打猎物。后来狩猎工具进化了，石斧渐渐的演变成了配饰，也就是后来的玉镯。商周时期的玉镯普遍宽大厚重，多为男人佩戴。这种玉镯孙老师找了很多年，没想到应了那句话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恰在灯火阑珊处。这位小姑娘可能不知道她戴这玉镯如何的珍贵，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把那玉镯当一般的事物就这么佩戴，要不然不经意一失手，那玉镯碎了得多后悔呀。退场的时候 孙老师还特意的留意，也没发现那位戴玉镯的服务员，因为工作很忙。后来孙老师又出差了一个多月，等到再回来参加活动，留意了半天也没找着那位服务员。后来问大厅的经理，经理一想说，春节那批穿红旗袍的领台都是给外省做的培训，半个月前他们都结业已经走了。孙老师也不知道那服务员的名字，所以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孙仲谋老师有点失落，心里琢磨，哎，看来呀，和这玉镯没有缘分。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工作上天南地北这么一奔波，时间一长，孙老师把镯子这事儿淡淡的可就忘了。也就是两年的时间，孙老师又陪着领导到某省出差，住在省委小招绿柳营。这领导呢年事挺高了，让孙老师给餐厅打个电话，说那饭呢做软一点。没一会儿的功夫，餐厅经理就登门和孙老师商量如何安排。经理是位年轻的女同志，长得不但漂亮，而且很干练，三五句话就把这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言谈话语之间，孙老师就觉着这位女经理的笑容啊似曾相识，可是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位女经理仿佛也有同感，闲谈之间就说自己在北京某大会堂培训过。孙老师一下想起来了，她不就是当年那位戴玉镯的红旗袍姑娘吗？赶紧看了看她手腕，空无一物，什么都没带着。哎，我说两年前春节宴会上你是不是戴着个玉镯呀？那女经理想了想，哦，好像有这么回事儿。于是孙老师和这女经理就聊起了玉镯。这女经理说呀，年前她回农村老家，在亲戚家里那灯绳上发现这么一个当坠使的玉镯子，她觉着挺好看，就给要过来了，也没当好东西，高兴了就翻出来戴戴，现在这镯子在家里扔着呢，孙老师要瞧呢，明儿再给您拿来。他还真没食言，第二天这女经理拿着玉镯就来到了绿柳营招待所，跟孙老师一聊，孙仲谋老师就告诉他，这镯子是西周的，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反观这女经理啊，不以为然，一撇嘴，什么破石头玩意儿啊，上边也没写着字儿，您凭什么说它是2000多年前的呢？孙老师就逗他，嘿，你要先不好送我不就完了吗？哎，这女经理一点不把这玩意儿当物件，哈，喜欢就留着，送您就送您吧，反正我也是白来的。嘿，直接把这镯子就给了孙老师了。孙仲谋老师一琢磨，我哪能白要他的东西，得给钱呢。可是给钱这女经理又不要，按说当时这一玉镯子呀也得值个几千块钱，怎么说女经理都不要。最后没有办法了，孙老师想出一主意来，到礼拜天让这女经理陪着自己去了一趟当地的珠宝市场。孙老师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个翡翠的镯子，冰种飘绿，当礼物送给这女经理了。这女经理把这镯子一戴，一晃胳膊， 连声的称赞，嗯，好看好看。等于啊，孙老师和那女经理用镯子换镯子，换完了以后，这女经理还叮嘱，嗯，孙老师，您要收了那块破石头可不许反悔。当时很多外地人都有北京情节，希望在北京有个亲戚朋友来北京办事方便，更何况这个女经理还在北京受过培训呢。后来孙老师和她就成了好朋友了。就最近这些日子，那个女经理打电话跟孙老师说，孙老师，我现在也开始喜欢上古玉了。孙老师一听就害怕了，打住打住，你是不是想把当年的玉镯子给要回去呀？玉镯从汉代以后数量开始就减少了，明清时期又开始盛行，尤其到了清朝，镯子在妇女事务当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金银翠玉各种质地都有，用玉多是和田白玉，尤其到清朝初年平定了新疆以后，和田玉大量销往北京，玉镯的质地和做工都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当时的镯子纹饰也特别的多，有二龙戏珠纹、绞丝纹、双欢纹等等吧。孙仲谋老师有一只三对龙头镶嵌的玉镯，形制比较特殊，这是孙老师在某地文物商店买的，一开始觉着这像清朝初期的，后来碰上一位台湾古玉事务收藏家，人家一看说这是明朝末年的，后来又找了很多的资料给孙仲谋老师指点，说这种六龙三对手且是以云纹的玉镯是宫廷所用之物，意玉龙腾云，资料上头的照片和那些文字描述的和孙老师手里这只玉镯呀基本一样，注明了是官造玉器。孙老师对这位台湾的古玉收藏家特别的佩服，佩服人家什么呀？佩服人家这种认真求证的精神。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一圈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藏头的事不忍独再见，留下枕边回忆。